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约翻阿 Ken 过嚟做下节目都唔会有错啦，系嘛？咁其实好有趣啊，即系诶，因为咧啱啱咧，本来咧呢个礼拜咧就同买 video 有啲嘢做，咁啊我唔可以去 red 嘅，咁啊，但系咧就啊突然间唔使做，哎舒服晒啦，咁啊我谂住都系讲个讲次讲个笑话俾你听啦，咁样，今日星期五咁样啊，咁啊。点样讲咧？而家凉尾啊嘛，星期五凉尾啊嘛，而家凉啊，咁星期五凉尾噶嘛，戆居居咁啊，翻咗屋企啦，咁同阿陶君衡啊、阿杰斯仔啊，咁样同埋另外一个网民都系咁啊，过嚟攞福袋嘅吓嘅网民啊，咪饮下酒啦咁样啊，佢都会参加我智能手记嗰个网聚啊，咁样约都约咗噶啦， 即系会见到啦， 都会见到，见到噶啦，但边个我永远唔会公开噶啦。咁啊，走去咁啊，饮完酒啦，wing下翻屋企啦，系嘛？咁啊，跟住我未到屋企嗰时候咧，咁就收到杰斯仔电话，啊，原来佢留低啲重要嘅嘢喺埋 radio。咁点咧？唔知咩嚟嘅，唔好记得啦，因为我开咗门俾自己攞完就冇咗啦，可能银包之类出嚟咯。唔系银包，佢有钱嘅。咁我话明两米啊嘛，我全副身骨得翻50蚊。 咁点算啊？ 咁我咪翻屋企问细佬借住先啦，咁样系咪先？咁我问细佬借两嚿啊嘛，罗细哥，买咗条有啲紧要事，咁啊借住两个水嚟，我细佬啊以为唔知咩事，我话唔通个问 两嚿水都做唔到啲咩喎？其实 咁可能啲嘢啦，咁我心谂哇，即系瞓紧觉咁样，咁啊嗱，啱啱借咗两嚿水， 好夜嗰只嚟， 好夜啦，嗰时差唔多系3:00-4:00啦，咁样。即系其实好，一阵间系好好笑，我真俾你听。好啦，跟住咁啊，有手借钱搭的士，开门俾阿杰斯仔啦，咁样，杰斯仔喺间酒吧等我，咁我就去再劈得个弯啦，跟住同阿杰斯仔上嚟啦，咁样，咁啊死咗，我心谂，咦，我又冇钱，得翻两嚿，但系即系搭的士唔使两嚿嘅，搵得翻嚿零啦，得翻嚿零。咁啊冇钱咁点算呢，咁啊阿杰斯借住5嚿水，我去揼个骨先啦，返大陆咁样。咁啊你知啦，可能杰斯要山长水远返过嚟，咁啊嗱借咗俾我啦，咁啊好兄弟啦。咁啊跟住我攞完啲嘢，跟住我就諗住喺呢个啊买位就喺湾仔㗎嘛。咁啊而家系湾仔码头啦，唔使讲去搭呢个过境巴士啦，咁啊杰斯即系兜埋架的士。去个过境巴士嗰度落车，杰斯就走咗咯。咁我行去买飞啦，系大镬。 咩事咧？ 原来5点钟咧，过境巴士系冇嘅，请唔该等到6点。咁咪即系黐咗线啊！冇搞错，等到六点。咁我冇话啊，就自己忐忑嘅心情咁啊，搭翻小巴咧就翻屋企咯。咁啊，戆居居冇嘢嘅。跟住第二朝咧出街出咗粮啦，一过咗12点就系嘛， 咁啊即刻 咁就都其实都未确定系咪再翻大陆噶，其实谂住咧，其实我谂住去完大陆揼完骨就即刻翻嚟香港噶啦，咁样唔好戆居居嘅啫，费事俾问细佬借咗两嚿水，跟住就戆居居即刻翻屋企，哇咁嗰两个水嚟做咩啊？阿大佬嚟咁样咁假嘅啫，咁啊 OK 啦吓，咁呢啲。我今日点解仲会上大陆玩呢？我转头返嚟讲啦。咁而家呢今日呢请阿 Ken 过嚟啦。你都会到时去我个网聚玩㗎？ 一定会啦。 但你就唔可以话俾听你叫咩名呀？ 你咁你到时啦，睇到时冇 咁你同香港讨论区嘅我又打个招呼先啦。 Hello, 好多香港讨论区。啊其实因为我落 Oscar 呢真係我对佢唔住㗎呢次。 咩事 呢？係呀，都係下一次先讲啊，我哋嗰个会长啊本嚟许配俾你嗰条女已经唉俾人搞咗啦。我唔好讲住先，一阵间先讲。喂听讲你星期六啊唔好讲先，其实上次呢讲玩家我有少少嘢未问你。其实有啲咩招呼呢玩家。 招呼 例如啦，毒龙钻啊，雪糕钻啊，你都听我上集讲过嗰啲。 招呼啊讲咯，一般招呼咯。即係例如串咯。即係例如。 佢比较串你啊。 唔係比较串你咪即係 冇撚嘢啊，嗰即係佢係會即係可能話遲到，一係就遲到啦。 嗯， 其實嗰即係你喺香港玩援交，即係就同你即係你係去，其實你係想學係想要一啲女朋友 feel 嗰啲啊。咁你其實你香港嘅女朋友，即係嗰啲都係香港女嚟啦。咁、嗯、你未即時其實即係佢俾到嘅嘢，你未即時你去溝條女，其實冇分別嘅。講真，即係其實即係如果你話講真係服務啊或者咩咧，其實就唔多嘅。即係如果一係咧，如果佢樣真係好好嗰啲咧，咁咧就通常就冇乜服務嘅，可能吹都唔幫你吹啲。 嗯， 講真，咁但係 幫唔幫你沖涼咧？ 一個 陪唔陪你沖涼 一個個啦。嗱，如果通常咧，嗱呢啲我嗰只玩法就係可能會氹佢，即係要嗱、嗯、香港女係要氹嘅。即係你係咧，你係要同佢喂一齊沖涼啦，好唔好啫？嗰啲即係你係即係要令到佢有個 mood 去一齊。即係其實嗰個援交個意思其實就好似真係好似你去氹條女去搞嘢一樣咯。咁、但係嗱，即係如果好似你話可能個女覺得佢自己個樣係差啲嘅，即係可能啲、身材啊或者係、即係個樣冇咁好嗰啲咧。咁呢啲服務可能佢就會真係服務搭救，可能係獨龍鑽就我就未聽過。 嗯。 有啲就算未必係個樣，可能係細個仲讀緊書嘅，咁咪你加、通常加兩嚿水咪玩校服囉。咁如果可能做嘢嗰啲嘅，咁可能咪話如果你要絲襪啊或者係你要吊襪帶啊嗰啲，咁你咪又係加錢囉。如果你通常如果你真係要加錢嗰啲呢，通常都係口爆啦，但係唔係個個都會肯做呢樣嘢。你話玩後面或者玩其他，通常佢哋都唔會，即係你香港港女其實接受到嘅性呢係好少。 係因為呢，其實我都去過你介紹去睇嗰幾個討論區啦。咁、呢好多女仔表明呢冇其他服務嘅，例如後花園啊，例如呢、這個整痛佢 SM 啊，佢全部都唔做。 完全唔做啊，完全唔做。 但係我就睇過係有個女仔呢可以玩兩 P 嘅，玩三 P 嘅。咁、樣我都唔係邊個係 U1 定係141呢，我唔好記得啦。咁、但啱啱你就話有個三 P 嘅援交喎，咁其實 喂其實嗰個唔係援交嚟、你當係即係嗰個係嗰、個係唔使即係唔係援交嚟嘅，即係其實係嗰、次就係咁啱，即係我都不嬲成日都會上網即係睇下啲即係精油啊或者嗰啲咁樣嘅，咁就咁啱呢，即係嗱喺度講埋先啦，喺呢個香港討論區呢，你係唔俾咩嘅，唔俾去 request 一啲同性有關嘅題目嘅、一俾人知道，一俾人呢就 ban 到 ,ban 到阿媽都唔得。咁、呢 就算夜遊版都唔得嘅。 夜遊版我問過呢個問題啊，我喺夜遊版嘅精油嗰度、我同佢喂咁我擺個 poster， 喂我想話搵一夜情或者搵咩俾嗰個版主 ban 到，喂咁我同個版主我講，喂咁你要擺得喺夜遊版，咁你即係你都應該係喂咁呢啲都好平常，即係講真。咁佢反而打返我話我聽，喂你唔好諗住成人嘅嘢就係玩呢啲啦咁樣喎。仲、要叫扣我分添喎大佬。 喔咁冇辦法嘅。即係你甚至我自己呢喺香港討論區呢電台版呢我講嘢都好小心。即係我無謂得罪過而家喺上面咁多人喺留言，我無謂冇咗平台㗎嘛。咁我講嘢都比較小心。甚至我見到成日網友討論一啲其他嘅問題呢，即係譬如政治問題呢，我話喂呢、這個好似唔關呢個版事，我都叫佢喂唔好啦，費事啦，盡量都係講返我哋智能手機或者講返問問題好啦，唔好答咁多政治問題，我自己都有啲考慮，即係我覺得各處鄉村嘅各處例囉，咁而且夾硬要佢啲版主又唔開心啊，自己又少個平台， 咁所以即係我後咪係即係即有另外佢哋一個對家啦，即係呢個妖芒啦， 妖芒 係啦係啦，咁佢嗰度就俾嘅，咁咁啱四個日就見到有個人啦，咁就 post 咗嗰個 post 出嚟就話想搵 3P 嘅 ,3P、4P 都 OK， 咁我話一見到喂冇乜留言喎，咁不如試下PM 佢啦，咁問下佢有冇興趣，即係咪真係想玩咁樣，因為其實佢哋係一對情侶嚟嘅，係啦。 咁跟住然之後咁隔咗一陣到咁佢即係我留咗電話嘅，咁佢打俾我咁樣啦，就即係想問我喂係咪即係就想玩 VP 啊，即係同佢哋一齊咁樣。咁咁我話係啊，咁跟住咁佢叫我即係 send 咗相俾佢啦。咁即係大家問一下啲嘢啊，幾多幾啊，即係幾歲啊，幾高幾重啊嗰類咁即係嗰類問題啦。咁跟住未後尾咁我未嗰晚後尾 send 咗俾佢，咁後尾就再約咗星期六出嚟。本身其實我就冇諗住嗰日有即刻就有得 搞 嘅，係啦。咁就後尾即係佢嗰日就係、是、即係約咗喺一間酒吧啦，咁啊見下面咁啊，咁啊即係開頭就其實就見佢條女先，因為一直其實我都 contact， 即係同嗰條女 contact 嘅。咁、啊，即係嗰條女就31、32到啦。咁、啊 OK 嘅，即係樣啊，各方面都 OK。咁、啊，即係咁大家傾下，喂，係咪即係想玩啊？咁原來佢哋咁啱就係、是、即係呢排得閒，即係佢哋本身都一直都有玩開嘅。咁、啊，咁啱呢排得閒。咁就即係想再搵呢啲，即係再搵呢啲刺激啦，咁樣咁啊，即係咁我話咁即係啦，我都想，我都有興趣嘅。咁跟住話，咁即係如果既然今日有興趣，不如就今日嚟啦，咁啊，咁啊，即係嗰陣時啱啱喺嗰陣時同佢喺佐敦嗰度飲嘢㗎嘛，咁咪即刻，即係佢嗰陣時佢男朋友就翻工嘅， 咁啊 未放工，未放工，係啦，咁啊大概三四點到啦。 可以打斷你一少少話題先啦，即係。提先佢话要问你攞呢一啲资料，佢係着重係问你攞啲乜嘢资料呢？ 乜嘢资料啊？ 即係例如话你係佢又问你身高几重啊，咁样你係俾一咩嘢资料佢，而佢哋会跟住会 contact 你呢？ 其实我諗最重要嗰样资料呢就係、是、电话 number。 啊 系，因为其实 提先你都讲过话，你有 send 个相俾佢嚟噶嘛？ 系啊， 即系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啊，你答咗呢个问题，我但你唔惊话 send 相俾佢嗰时候，佢会攞啲相嚟玩你噶咩？ 有惊噶，有惊噶，咁但系你唔 send 你冇玩噶咯。 哇，啱嘅， 系嘛？咁即系呢啲都系即系。你係 risk 或者 opportunity 都係、 啊、你即係只係你俾一張相 其實就係我開頭其實唔係俾相先嘅，咁啊俾電話 number 咁即係阿牛哥都知啦，電話 number 幾個㗎啦， 你有兩張卡㗎嘛， 係啦，一定係 我而家叻咗，而家我有三張卡啦，咪 係啦，咁你未俾電話囉，有咩事玩人嘅都冇所謂啦呢啲。 咁想啊嘛， 想嗱咁跟住就其實你傾咁啊，同我條女傾到咁上下，喂你真係。如果佢係有咩嘅，講真的，要係玩嘅，你係聽得到嘅，講真的。即係如果佢有冇玩開你，其實係知道噶嘛。即係好多嘢問得啲 detail， 或者即如果你係真係，如果佢係玩你咧，唔同咯。同埋我諗其實而家你要真係玩嗰啲咧，通常你一留 email 嘅話，我覺得咧，如果咧你可能有啲人咧做嗰啲 marketing 嗰啲咧，話玩呢啲就最正啦。嗱，我話我出個主題話，哎呀，我等錢使或者咩咁好啦。咁跟住，哇，大把人 post email 嚟咧。如果你將啲 email 咧賣俾嗰啲公司咧，哇，真係正到嘔泡 啊！而且亦都係有人咁做添啦。 係啦，係啦，係啦，大把啦。咁所以其實就我你俾電話咧，如果佢真係有心打俾，其實就係。好少會呃你嘅講真，同埋我覺得呢個係比較直接啲，因為通常就係個個都擔心啊嘛。你肯第一個做主動嗰個咧，咁就其實真係會容易啲嘅，即係會我都覺得咁樣係會係最好嘅方法。 好啦，咁過程啦， 嗱咁啊係啦， 嗱我唔未講做嘅過程，我慢慢逐點去分析，同埋講下都係。即係講長啲呢下次有機會都網友都可能識玩啦，咁我都要做、 okay. 做咗網友㗎。嗱、我仲有一個問題㗎。你去到嗰間酒吧條女等緊你或者你等緊條女啦嚟到啦。咁條仔唔喺度嘅。咁你嗰陣時同條女係傾啲乜嘢嘅呢？ 其實 通常都係傾，即係我嗰時候同佢傾都係傾返啲圍繞啲，即係可能因為佢其實佢之前都玩過下啦，咁我大概就問返佢，喂咁你即係嗰啲人係大概年紀幾多啊，或者你哋點玩法啦、啊、咁樣，即係因為其實我今次玩就係、是、即係我都會問返佢有啲咩係佢玩到嘅，即係好似你可能你想象 PP 就係可能其實都係啲四仔裏面嗰啲畫面嘅啫。係 啊，我都覺得係未試過啊嘛。係 咯，即係好似即係可能一個幫你吹，一個就係、是、即係狗仔式嗰啲，一個喺後面，一個就吹住咁樣嗰啲。咁即係咁你但係你都要問下條女究竟即係頭先 O 唔 OK 先㗎嘛？咪即係類似就係可能類似係呢啲啦。咁或者係即係有啲咩係唔玩得嘅，即係可能。你好似鬼佬嗰啲咁嘅嗰啲 3P 唔同玩法，鬼佬嗰啲真係好似三文治咁樣、 嗯、 上下夾攻㗎嘛。 咁你本身係會唔會可以咁樣呢？因為而家你話係一對一 啊，我咪其實 係兩男一女嚟㗎喎，呢次 3P 係。 係呀、啊、兩男一女係但係今次就我冇咁做囉，即係我就冇玩曬，因為我係一來係即係啱啱嗰個 mood冇咁樣啦，同埋另係啦，同埋就係、是、喂你其實我覺得咁樣好難喐㗎喎，你諗下三個夾埋一齊我都你我都唔知點玩㗎講真。 嗱 ,ok 啦，咁樣你哋同嗰個女仔傾到幾耐？ 我諗就係大概傾咗九個字到啦。 跟住就佢問你係咪真係玩啦。 咪其實就其實好多時候都唔係即刻問㗎啦，即係大概都話問我有冇時間，喂咁不如就而家嚟啦咁樣啦，咁、嗯、樣咁咪即刻搭的士囉。嗱你知道其實有好多 嗰條仔未嚟嘅， 未呀，一直都未嚟呀、嗯、等到好耐先嚟㗎。咁、嗯、你都知道啲酒店啦，其實係即係你唔香港唔係好多酒店係俾 三個 人入去㗎嘛，咁即係某啲就即係你可以數入去咁樣啦。咁樣啦，咁係即係咁你咪即係喺去嗰啲酒店啦，即係佐敦嗰啲咁樣酒店，即係比較似酒店嗰啲啦，咁啊上到房嗰條仔呢就都仲係一直都未嚟到嘅，咁咪即係做返啲平時要做即係沖涼啊，大家沖涼啊嗰啲啦。 嗯，有冇跟住執劑先首先？冇。 有啊。 叻。啊 有。咁咪即刻咁咪嚟即係啦，咁咪執劑先啦，咁跟住咁執到咁上下，咁佢未條仔未嚟囉，咁啊其實呢係講真係嗰條仔特登嘅，即係佢嗰條仔其實呢就因為之前佢哋都有玩過下，咁啊知道呢其實如果即係 唔汪噏下先呢唔得嘅， 係啦、一來就驚唔知我之前有冇玩過㗎嘛，如果你冇玩過其實一嚟呢未必可能有啲驚呢就起唔到嘅，好多時候就。咁啊，所以就咁佢咪即叫做俾啲，即可能話俾時間我同條女，即可能 warm up 啊，大家即到，即可能玩得咁上下，咁啊好啦，咁啊條仔佢話即放工啦，咁啊放工咁咪即咁咪上嚟咯，咁咪即一齊玩咯。 點玩法咧？過程個三 P 嘅過程， 三 即嗱好多人會咁諗噶嘛，條仔就搞下你。你又搞下條女，條女又搞下嗰條仔，跟住或者你搞緊條女嗰時候，嗰條仔又係咁揸佢啊，或者錫個女仔啊，點樣嘅過程？我想知道呢個 detail 啲啦，可以講 detail 啲，但係唔好太三級啊。OK， 嗱、即係我諗如果你叫我摸嗰條仔咧，我啊唔得嘅，呢啲係啊，呢啲我自己係都係即係。唔係呢啲 type 啦，咁啊，咁啊，其實一嚟到咁，其實嗰條仔未望，即係一嚟就可以即係睇下我同嗰條女搞下先啦。 嗯，睇住你同嗰條女搞。 係啊，即係其實佢其實係睇住我就算係打車輪都 OK， 即係我諗其實佢哋玩得呢啲其實都 唔介意， 都唔介意係啊。 最介意係自己，可能係你自己嘅啫，可能係。 我係擔心佢得唔得啫？既然佢喂咁我既然咁做，佢冇起身打我或者咩時候咁即係得啦。 通常就唔會打你啦。係啊，我係擔心你話見到隔離有個人喺度咧，即係我自己本身嚟，我見到隔離多一個人咧，可能唔好話男仔，可能都係個女仔，我自己都可能衝唔到血嘅，即係可能我都會係咁嘅，咁就好大鑊噶嘛，即係你就 我明白 你都可以做官做呢、這個。演出者啦，咁人哋做观众，咁我 都 OK 嘅，即系你 即系一来系可能叫做真即系真正你喺度喺个场面度睇住，其实即系你平时即系得可能你同你条女啫嘛。咁、但系而家系直情即系有人，即系你一来可能你都系参与嗰个啊，亦都系即系。亦都系你睇住 系你表演者，亦都 系 呢 观众咯。咁啊，即系你话有啲咩做，咁咪即使好似真系即系去做翻啲日本，即系你唔好话美国嗰啲啦。咁啊，通常都日本四仔里边会见到嗰啲啦，即系可能例如可能两条锥喺度嘅，咁啊，可能个女嗰条女咁咪帮下你吹啊，帮下佢吹啊，可能帮你打飞机啊，即系两咁咪。即係可能咪有啲日本四仔咪好興成群仔喺度圍住個女咁啊，佢喺度喺度又打下飛機啊，幫你吹下嗰啲咁樣， 即係四棍齊發啦嘛， 係啦， 左右手 係啦係啦， 每一隻啊手又顧住一條啊，自己個妹妹又顧住另外個細佬咁樣，可以 平 衡四個啊嘛，即係情形就差唔多啦，即係一邊就上又入下又入咁樣， 係啊，冇錯冇錯，咁啊即係你有可能即係你好似類似咩？女上男下咁样，咁我企喺度，咁佢帮，即系可能跪喺度，佢又帮我吹紧啊，佢下面就即系又有帮条仔喺度，即系喺度做紧啊呢啲咯，即系例如就或者系打侧身啊咁样咯，狗仔式啦咁样。 咁玩咗几个花式啊？ 玩咗我谂三四款咯，三四款到。 系咪佢哋主动咧？即系咁样，佢哋会俾你识玩噶嘛？系咪佢哋通常？ 其实就冇话，我谂其实就冇话主动，即系佢哋其实都即系以我所知，佢哋都系即系都好合，即系拍咗拖好耐噶啦，咁啊都好合拍咁啊。冇，其实我谂你要即系如果好似你都要系喺里面，即系冇话系做戏啦，或者系其实即系可能你可能佢哋做紧嘅，咁你咪即叫做摸下条女啊，令到嗰条女 high 啲，即系可能如果可能佢哋做紧嘅，咁如果咁你咪帮条女可能即系揸波啊，或者呢啲咁咪令到佢 high 啲咯，或者可能你即系可能同佢打车轮啊，或者系 set 佢条颈啊，咁样你即系令到条女更加 high 嗰种，即系咁你咪。即係我諗你又唔好話你完全冇嘢做囉，咁即係如果你唔係就咁一碌木咁坐喺度，咁即係其實你自己都即係你都一來你都入唔到個mood啦，二來你都即係你都要其實即係你都要令佢哋都覺得你開心，或者咁佢哋就會繼續咁 high 啲呀咁樣囉呢度。 咁有冇約佢下次再玩呢？ 咁呢啲佢哋做主動㗎啦，即係我梗係想啦，咁但係即係即係呢啲就我諗其實可遇不可求啦，講真，即係你話我即係可能我冇話特定去約佢哋話下次點樣，我諗呢啲即係如果佢係覺得我 OK 或者咩嘅，我諗佢哋都會主動會搵我，可能或者佢哋都會想去再試下搵其他啦，係啦係啦，即係我諗我冇乜所謂，即係你話冇你咪再等下下次機會囉，呢啲我諗其實又唔係太大問題嘅，我諗即係當係一個人生即係經驗下啦咁樣。 喔、但係消費呢？ 消費咪酒店房錢 你俾 係喎， 飲酒錢都你俾啦，咁 飲酒錢我俾啦，係 啦，咁其實真係完全唔貴喎， 係呀，咪因為呢啲其實你可以當好似牛哥上次講 one night stand， 即係你係咁啱咁巧即係撞到，即係其實可能有條即係其實好似你上網條女好需要嘅，咁你約出嚟即係搞個友誼波咁樣囉，即係其實就你話真係消費可能直情完全唔使都唔出奇 㗎。但係即係有一乜 case 呢，你會咁即係第一次見面你又很上去，你唔驚俾人困㗎咩？即係俾人捉黃腳雞呀之如此類嘅。 俾人捉黃腳雞就 我冇，因為呢個人完全唔識啦，而且亦都冇唔涉及金錢瓜葛啦，我覺得即係乜人都有㗎嘛，即係冒冒然去呢我真係驚驚地喎。 唔係咁你睇下你去邊啦，講真，如果你話香港嗰啲酒店咁你即係咁人哋都係女仔一個啫，講真，如果你真係要嘅咁你文明地方你捉極你咪咩囉，即係你我諗有即係你捉得人，咁我諗其實我呢樣嘢我就唔係太怕嘅，可能 事後啦。有冇再同呢一對朋友食下飯啊，傾下偈啊？ 嗰日就我就唔得閒，即係咁我後尾就走咗啦。 佢想唔想呢？ 佢哋就都有啲想嘅。 即係你仲有你覺得佢哋嘅表現，即係係咪邊個興奮啲呢？就係邊個係覺得 high 啲呢？係個男性覺得好滿足啊，定係嗰個女性好滿足、啊？ 我諗其實 系个男嘅，我谂佢未必系身体上面好兴奋，但系即嗰、那个嗰、那个，但系佢就觉得呢一个嘅场合或者整个嘅过程就系都好吸引咯。即系佢根本系嗰条仔系好中意，即系呢啲咁嘅刺激。我谂如果你讲 high 嘅，一定系条女嘅。喂，两条仔服侍佢，讲真。 唔係，有啲人係鍾意，即係我都係上網睇嘅，有啲人係有個老公係鍾意坐喺度睇住人哋搞嗰條女㗎嘛，佢咁樣嚟咁樣仲係跟住喺職場打飛機㗎嘛，我都聽過有啲咁 case 㗎嘛。 我都聽過 啦。但嗰個男仔就個興奮程度，即係佢如果我會覺得而家一齊玩呢，嗰個男仔嘅興奮程度係好主動嘅，佢好搞好多嘢主動嘅，佢應該係可能好佢係最 enjoy 嗰個嘛。我讲紧呢样嘢， 唔系我谂，其实我唔知道佢哋其实系因为老夫老妻定咩啦。即系其实我搞嘢就比较系，即系我中意同条女系即系多啲激情嘅感觉啦，系啦。但系我唔知系佢哋系搞就搞，有冇我成场我都冇见过佢哋嘴过。 哦， 系，跟住咁啊，即系净喺度搞咯。揸波都好似冇乜，石颈又唔系话多。咁啊，即系其实可能。可能佢哋實在太熟或者咩啦，可能其實佢哋出得嚟，可能即係覺得佢哋做得太公式化，咁所以就即係想搵啲刺激都唔出奇啦。咁所以就即係我反而我做嘅角色就係我去令到條女覺得開心囉。即係可能條女我唔知啦，即係我都覺得佢應該會覺得 OK 嘅，即係嗰個整體感覺嚟。 呢一節就差唔多，但我再都要問多一個問題。 好啊。 你覺得嗰佢哋佢啲家計即係家境好唔好好唔好呢，睇衣着嚟講。 OK 嘅，我諗其實佢哋就話兩個都有做嘢嘅。應該就都係即係我諗中產啦，中產嗰類啦、即係唔係啲即係我諗都 OK 嗰種嚟。 條仔咩樣啊大概。 條仔好大隻。 好大隻嘅。 好大隻。 條女呢傻唔傻， 條女 身材啊。 可能即係都 keep 到，我話個身材話個身就真係好滑囉。哇！真系哇！我真系失學幾歲哇！哇咁即系咁滑嘅，真系好少有。 嗯 ，OK 啦。喂，咁轉頭 好 差唔多啊，轉頭翻嚟傾下呢次點樣，我點樣帶啲網友去玩啊？係咁。 好。